天地起点呼唤啊，看你就因我年轻， 生命只为点燃未来，让世界变成我的舞台， 让开梦的翅膀就现在， 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青春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青春不再等待 hi hi hi，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

其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是夸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剩下夫妻 夫妻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白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喜欢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我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比较麻其实生活当中的人有时候真的是需要适当的麻木，我们的痛苦如同手术台上的病人缺乏麻醉剂就一定要忍受剧痛，你的痛苦未必是你的错，如果你有错就是活得太清醒，人生难得糊涂，小事糊涂是做人的一种快乐，大事不糊涂是做人的一种本事，其实有意识的麻木呢真的是一剂良药，无意识的麻木才是堕落，对不对？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却也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山雨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却也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生命就会消失空气里，而心慢慢，心慢慢定在彼此沉默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他们叫我用手说出所有的情绪，我的双手举在空中却不能言语，而窗外是淡淡三月的天气，你的悲伤却留在冬季。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至今依旧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

就飘过眼前。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面大白轻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的把你抱紧。我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其实你知道吗，幸福真的是没有标准的，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幸福就像是市场上商品，也有假有真，真幸福让人留恋忘怀，假幸福却让人遗憾痛苦。金盆银饰锦衣美食的人未必就会幸福，那粗衣布履粗茶淡饭的人未必就不幸。这个世界上的一枝花一滴水都可能成为幸福的源泉，对不对？ 用起伏的背影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Yeah。

在身边，有人无法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在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某种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将陪不陪太俗气，说爱不爱要问心，爱有我们自己决定，不必你别迫谁的眼睛， 我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无法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我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我抱紧，共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其实你知道吗，幸福真的是没有标准的，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幸福就像是市场上商品，也有假有真，真幸福让人留恋忘怀，假幸福却让人遗憾痛苦，金盆银饰锦衣美食的人未必就会幸福，那粗衣布履粗茶淡饭的人未必就不幸，这个世界上的一枝花一滴水都可能成为幸福的源泉，对不对？ 用起伏的背影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有些情绪是该说给

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无语，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找你？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飘，睡在我的地毯里秒，听见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你知道吗？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怎么能够舍得轻易放弃呢？就像我们在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依恋很久，舍不得松手。不同的是，故事里的人们在分手之后呢，也常常会重逢，有神奇之手让钟摆停下来，让昨日一幕一幕重现。生活里的人们失去了奇迹的眷顾，一朝错过可能就是一生，所以尽量减少错过好吗？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庄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谁也听不见，这种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人最孤单的时候却不会掉眼泪。说

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美丽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我的相思在霜寒里女淋过整个冬季，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吹得整夜无语，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 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 让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不悔。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幻，或许你找到自己温暖的春天，我对你的爱也不会改变。我相信在这一生中你将是我最后的恋爱回忆的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信仰不听话，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伴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不听话，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我让红颜受风尘，青春不悔不死永远的爱人，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

在人群，你在生活， 像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零零散散。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和方便面之间的故事。这时候看到可可说，我好喜欢把方便面跟面条放在一起煮着吃，里边放一些青菜呀、金针菇呀，还有火腿肠、鸡蛋，好好吃的。其实孙伟也有这样吃过方便面嘛，煮出来之后呢，滑滑的、黏黏的，然后和平时买到的那种面条好像都不太一样哈，两种口感的面食混搭在一起的话确实超棒的。广播前的每一位朋友其实都可以试一试。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是找到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哎呦，我太富有，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捕风。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那爱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看过你水行走，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和方便面之间的故事，关于方便面又有着哪些的记忆。这时候看到快乐独行的猫说，小时候因为想吃煮的方便面，但又不敢说，就装作生病不想吃饭，爷爷呢貌似看出我的小心思，就煮了一碗给我吃。那我想知道吃了一碗方便面之后，是不是在爷爷面前就立马病就好了呢？以后啊得要装久点，这样的话才真实嘛。开个小小的玩笑。 尤其对于爱，老犯错太沉默，老是学不乖，才开始就想逃跑，从来不问未来，像个贪玩的小孩。他们说谈恋爱是一种负债，很甜蜜很花钱，很需要忍耐，可是孤单要人命，没有人能例外，得跟命运摊牌。天

的街，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华美的表泪。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该回，也觉得它很美。 这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华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说你和方便面之间的故事。这时候看到蓝小子说不喜欢吃方便面，不论是泡着吃还是煮着吃，每一次看别人吃的时候都觉得好香，但是自己每次尝试都感觉超难吃。你知道吗？你说到这个你的经历哈，我突然想起 N 年前我上超市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哈，其实我觉得还挺好闻的，挺可以接受的，后来呢就忍不住买了一块回家，吃了一口之后，我这辈子也再也不想吃这个榴莲了。可能和你吃方便面的心态差不多吧。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伟，我们明天见。 双手轻轻捧着你，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曾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如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的火焰。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问有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再多给我一点时间。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能不能再见你这最后一面。双手紧捧着你的脸，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曾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如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的火焰。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问有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再多给我一点时间。爱得越深越